头顶的蓝天，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，让我感到安。 守候那皎白月光， 是我的做人的道理呀，阿里啊，虽然不贵重，可是气浓，今天不严重，不什么胜利，请你不要嫌弃，收起收起收起收起，今天不要客气，我要送你小小的礼，我要送你小小的礼，不知道何不何

交往，快一拍两拍，很快很快别太自在，爱爱爱爱爱，唱什么难耐，快乐的此刻不来，爱爱爱，会转呀转呀一个舞台，你愉快不愉快 BPM 怎么坏怎么坏，谁跳啊跳啊跳舞的人会明白，什么叫忘怀，来的来，快不快 BPM。 美梦里又怎样起后，你终于回过头看我，抱着你幸福的轮廓，连叹息都变得清澈，你的温柔还清晰如昨，伸出手仿佛就能触摸。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是一厢预谋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倚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春，我心中也许很